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来了解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有中度到重度霾，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建成主流。 23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点半到7点 FM 107.3教育面对面。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您的主持人姚迪。那么这段时间都是我们的高招的直播咨询的时间，在之前的时间呢，我们一直在讲这个高职自主招生的一些相应的一些情况。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其实给大家松松劲儿，其实讲讲关于心理方面的话题。那么在进入今天的正题之前，首先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来了解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那么人大代表建议实施乡村教师收入倍增计划，政协委员提出让中国孩子不出国门也能念世界一流大学，人社部印发通知确保2018年高校毕业生就业水平总体稳定。2018年上半年北京市中小学生社会大课堂405项资源单位活动等你来。好，以下是详细内容。全国人大代表、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院长庞丽娟在参加北京团审议时说，在加快教育强国建设的新征程中，最根本的将长期面临的主题是解决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这是今年和今后较长一段时间教育改革发展的着力点和主攻方向。庞丽娟建议加快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实施国家乡村教师岗位工资性收入倍增计划，通过加大中央财政投入，强化省级统筹，使乡村教师的工资性收入在现有基础上实现翻番，既是保障与提高乡村教师的待遇。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校长林中青10号在两会委员通道接受采访时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超过 42%， 应更加关注如何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让中国孩子不出国门也能念世界一流大学，这也是解决好中国高等教育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主要方向。林中青表示，目前我国大学已完成办学规模和数量增长阶段，要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尤其是博士生培养质量，进一步提高创新能力、社会服务能力和文化传播能力。 一边是大学生就业难，一边是中小企业人才荒，如何化解这一难题？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工业大学校长乔旭提交提案建议，政府根据企业需求确定大学生工程师名额，经高校推荐后，政府集中选拔，或由企业直接招聘，报政府批准，确定作为大学生工程师的优秀大学毕业生人选，并派遣至中小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中去工作。政府在薪金待遇、安家补助、户口管理、助学贷款偿还等方面给予大学生工程师特殊优惠，同时为其提供档案管理、人事代理、社会保险办理以及接续、职称评定及权益保障等一站式服务。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李晓明近日表示，目前在全国最重要的几个慕课平台上，开放课程在课程目录中的占比都不超过 50%。 在线课程作为一个需要一定投入才能形成的教育资源，有一定的产权，利益相关方不希望他人随意使用，可以理解，但若不优化，人人如此将陷入囚徒困境。李晓明建议发挥体制优势，利用国家力量，向参与人和机构旗帜鲜明地提出倡议和要求，让在国家认定知识下的课程资源真正成为社会公共物品。人社部近日印发关于做好2018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要多渠道开发适合毕业生的就业岗位，千方百计拓展多元化就业渠道，确保高校毕业生就业水平总体稳定，就业局势基本平稳。以上的资讯是由姚迪编辑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教育面对面。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还是得说啊，就是有的时候这个音乐是能够带给人很大的力量的。对，刚才听到这个音乐，我觉得如果要是高考的时候能够带一个 MP3 进来，然后呢听这样的音乐参加考试，绝对是动力十足，也不会有紧张的情绪了。好，今天呢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就是说到我们怎么样让孩子们在马上高考这样的时间能够有节奏的上劲儿和放松，这其实是两个对立面，但是如何能够在对立之中达到统一，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了。请来了两位嘉宾，都是专业人士啊，都是从教多年的我们的老师。首先介绍的是来自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朝阳学校的党总支书记丁书清，丁老师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 另外一位呢是北京五中语文高级教师、北京市骨干教师徐峥老师，您好。 您好。 这也是我的老师啊，我母校的老师，尽管没教过我，挺可惜的，特别想让您教我，然后到时候看看这个我高考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成绩。你知道每次都梦回高考啊，真的就是尤其做教育节目之后，每次到高考季的时候都会在想，当年我高考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遗憾，有没有一些自己其实可以做到但并没有做到的一些事儿。我觉得在今天的节目这个主题，其实也是我自己当年的一个困惑。当年我觉得可能自己的弦绷得太紧了，所以导致最后发挥还是不是很理想，就是但是呢我觉得就是怎么能够又紧张又放松，这个严肃跟活泼能够放在一起，这是一个其实挺难的一个命题啊。两位老师到时候给我们来详细解读一下，因为马上进入最后的复习阶段，那在现在咱们笼统来说一下，学生跟家长应该做哪些心理方面的准备，咱们请丁老师，要不您先说一下，您介绍一下。 应该说这个问题确实是现在困扰高三毕业生和家长的一个问题啊。应该说从心理方面啊，其实我倒是觉得不管是学生和还是家长，那么高考确实对于学生来说是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次大的转折点吧，也可以说是。 是。 但是呢其实更多的我觉得是考察一个学生他平时学习的一个成果的一个时候。我觉得家长也好考生也好真的没有必要很紧张。我们把它当作平时的一次大的考试。沉着的去应对，有的时候反而会正常发挥甚至于超水平发挥。越是紧张 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越适得其反。 嗯，所以您说的这一点就是让家长跟同学们，我们在这一时间段首先有一个心理暗示， 对， 就是想我这其实不过就是一场很平常的考试， 对， 对 不对？ 不要太紧张， 嗯 啊，因为平时到了高三阶段，嗯，孩子们经历的大大小小的考试不计其数， 马上跟二模了吧。 一模， 马上跟一模， 马上跟一模 了， 哦，一模了，嗯，这也是一次很好的考验。 对， 一方面是对自己学习成果的一个展现， 啊， 另外一方面是心理上，因为考前各校弄的也都比较紧张，弄一个这个对吧？这个 紧张兮兮哈， 对，弄一个这个准高考的这样的一个气氛，然后还得让高二的这些师弟师妹们去布置课桌，然后准备好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参加这样的一个考试，啊，这是这个丁老师的看法。那么徐老师，你觉得这段时间我们家长跟孩子该做什么样的？ 其实我建议这个学生啊， 嗯， 应该紧张起来， 紧张起来， 哎， 哦， 就像演员似的， 嗯， 要上台， 嗯， 不紧张， 嗯， 不能把它刺激出来。也就是说，有的时候这种状态，人就是在一种轻微的紧张当中， 嗯， 人会有一种，超水平的发挥， 嗯， 所以我觉得有一种刺激，就像演员上台。 嗯， 你像春晚直播，大型的这种演出， 嗯， 你说哪个主持人再有经验的主持人他都会略有紧张， 嗯， 但正是这种紧张触发他这种灵感， 嗯， 可能能让他超水平的发挥， 脑子突然变快， 哎，但是这种紧张是适度的， 嗯， 那我觉得呢，针对学生和家长，我觉得我有一些想法哈， 嗯，您说 觉得对于学生来说积极备考， 嗯， 这个时候不要觉得已成定局了， 嗯， 因为现在还有80来天嘛， 对， 对吧？那么这个时候不要觉得已成定局了。其实你仔细想，从9月份上开始， 嗯， 这个高三其实就是9个月， 嗯，对。 你说是一年，高三这一年，这一年， 嗯， 一年是12个月， 对， 嗯，实际只有9个月。那么我们还有80多天，实际上将近3个月的时间， 嗯， 也就是说占据了1/3的时间， 嗯。 所以不要认为自己已经这个。 没戏了， 没戏了。所以我觉得，首先来讲，学生不要自弃。 嗯， 但同时， 嗯， 也对有一些学生来讲，觉得不要觉得我已经掌握了、 嗯、 掌控了学习了， 嗯， 就可以脱离老师了， 嗯， 脱离学校。 真的有这样的学生吗？ 哎呦，越临近高考 啊， 他越觉得我已经差不多了。 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了。 对了、 哦，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又不要自傲。 嗯， 所以我总结了6个字，就是知可为。 嗯。 就知自己还有可为啊， 嗯， 还有知不足，既要知可为，就是说我这80多天我是有所作为的， 嗯， 还要有知道不足，就是发现我自己还有不足，所以我觉得这是学生来说他调整他的一种状态。那么对于家长来说，我觉得在这个阶段来说，越临近高考他们越着急， 嗯， 他们就不应该盲目的去着急， 嗯， 也不能主观的去支配孩子， 嗯， 他们觉得这个时候我给你找家教，我给你报课，我给你怎么怎么样， 嗯嗯， 这时候一定不要着急，因为人往往越急智商就越低， 哦，对， 所以这个时候有时候就是忙中出乱， 嗯， 这个有病乱投医，所以就容易上当受骗， 嗯， 上当受骗骗点钱不要紧， 嗯， 其实最重要的是把孩子的时间骗进去了， 哎， 这是最麻烦的，所以他们要沉住气，他们要让孩子成为，他们要成为孩子的一种依靠 榜样， 哎，依靠， 嗯， 就是他们得坐住了阵， 嗯， 他们是定海神针， 嗯， 所以不要给孩子瞎指挥，我觉得这个时候家长应该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助理的角色。 哎呀，您这说的这一点，其实我觉得其实对于家长来说挺难拿的，这个劲儿瞎指挥，那么究竟我怎么才能够明确的指挥？因为作为家长总是觉得，比如说孩子到高考18年， 嗯， 我一把屎一把尿给他拉扯大的， 嗯， 他什么样我心里最清楚，所以这个时候我希望他考什么样的大学，我对他成绩非常了解，所以我要给他报什么各种1对1啊，1对多呀，啊，也好，还是提高班啊，这个冲刺班啊也好，我觉得我是一个准确客观的状态。从一个一线老师的角度来讲，是不是准确的？还是说这些家长需要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我能够了解到孩子现在状态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 其实我就刚才我没说完， 嗯， 我觉得其实给家长的这6个字就是什么呢， 嗯 嗯，第一个就是知冷静，要知道其实这个时候冷静是最好的，是一剂良药。第二个就是知需求，你一定要知道孩子现在需要什么，你不要瞎提供，如果你提供的东西是孩子不需求的东西，反而是负担，所以我觉得孩子应该是知可为知不足，家长应该是知冷静知需求，我觉得这才是作为一个家长跟孩子来说， 嗯， 这个时候要了解孩子的需求。 嗯， 嗯， 我觉得这是 很关键的， 那很关键的事情。 其实您刚才谈到这一点，我也想问问这个丁老师，因为刚才这个徐老师说到，去要保持一个相对这个紧张的状态。您觉得这种紧张状态保持在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会比较好？因为这劲儿其实都是一种特别微观的、很难拿的东西。我们能不能够量化一下？比如说孩子，每天我应该让他给他固定一段时间，就让他好好的休息。那么一段时间就是要冲刺的好好的学习，那么这样的时间段能不能够从量化上给家长们一些指引？因为这个时候其实家长最需要的是一本说明书，他并不需要一本散文或小说，他现在需要的是说明书，告诉我好，最后80多天你最好每天每个小时你最好列到一刻钟啊，那个我究竟应该干什么。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有点难度。我也同意徐老师说的要紧张，但是我真的觉得紧张也要适度。其实刚才徐老师表达的是这个意思。因为确实啊，在高考面前，学生和家长的反应它是不同的。不同类别的学校，包括同一所学校的不同的考生，他的反应都不一样。我觉得如果说作为一个家长，因为我也曾经经历过啊，孩子大了嘛，经历过高考，这个时候的心理我特别了解，特别理解。 教育从业者都会有这样 的情况吗？对，我特别理解这个时候家长的心情。因为我们国家，我们中国的家长啊，是往往把自己的希望都去寄托在孩子的身上的。 是的。 所以他希望孩子考一个特别好的学校。但是呢，我们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我觉得这个时间的量化真的不太好量化啊。但是我觉得第一点呢，其实要保证孩子的休息时间的。孩子如果没有充足的休息，他就很难能够第二天保证他很有精神的、精力充沛的去应对学校一天的学习生活了。所以我想家长要做的啊，确实要合理帮助孩子规划一下时间。首先是不熬夜。我觉得要保证孩子至少高三嘛，可能睡眠少，但是至少要保证7个小时的睡眠时间。有的孩子就盲目熬夜，熬到很晚，家长呢又不敢说又担心，那我觉得这时候需要家长出来干预一下了。不要熬夜，不要过度熬夜。 对，您说的这句生理其实是心理的基础。 对，要保证精力充沛，身体健康。另外一个呢，家长还真的是要在饮食上，要帮助孩子做一些工作。心理上呢，家长也不要搞得紧张不敢看，甚至于在家里孩子其实走路都不敢出声音。 是， 我觉得无形中其实是给孩子增加一种负担， 像冷暴力一样，就是不说话反而是一种特别可怕的事情。 就是在家里甚至于谈到高考就色变，我觉得这样的紧张真的就是没有必要的。 这您说到这儿以后，就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家庭，因为我身边也有高考家庭，我倒没遇到过啊，就是不能提高考，有的是一谈高考孩子就急，不能谈。那这种情况还要不要引导？说我这反正拐着弯的我也得跟你谈这件事儿，还是说孩子就坚决不谈，那我也就闭口不言了，怎么办？ 我是这么觉得哈。在上一轮高考的时候，我师父到学校去这个讲座给我们，然后见着我说今年你高三，我说对，他说我告诉你，这个两件事儿，我嘱咐你，我说您说。梁杰老师，你应该知道。 哦，梁杰老师知道。 那是这次这个课标，包括副班教语文特级教师啊。那我师父当时跟我说纯你记着，第一句话我要告诉你的就是，不要总跟学生谈高考。第二句话就是要把语文课堂让学生学会思考，一定要让他们思考。所以我觉得我师父说的特别简单。但是我觉得这个话一直印在我心里头。其实我已经成一个从一个青年教师长成了一个这个中年教师，我已经超过了35岁的青年教师这杠了啊，我已经马上奔40岁了。这个年龄阶段，但是我觉得师傅的话，我还是认真的去体会。我觉得，他说的这什么呢？他就说，首先不要老跟学生提高考。我在想，这个确实很有道理，就是谁不知道他们在高三呢？哪个高三的学生不知道他们马上要高考了呢？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我们何必要再强调呢？再反复呢？这种强化其实无意义的。其实学生都知道。而反而留给他们更多的是让他们去思考，我觉得这是非常对的。 那作为家长来说，这段时间其实就是对于高考这件事情，是不是就应该淡化？ 淡化。 就像刚才两位老师都谈到了，就是对于孩子的后勤方面做一个这个坚强的一个依靠，心理方面呢就是我不提，但是你要找我倾诉我愿意接受。 对对对 对，所以刚才你说的那个量化的东西，我突然想起做饭来了。其实做饭这个东西可以类比很多东西。你看电视上说放一勺盐，放一点多少油，其实根本没法做到这样。真正做好一个菜那是不一样的，他没有说这么精确的量化。哪个大厨师，高级顶级厨子都是他根据他自己的手法，而没有说把这东西，孔子所说因材施教，不同的孩子也没法量化。 对， 但是我接着刚才丁老师说的那个话，我其实觉得一个是不熬夜，另外一个就是有的孩子可能他晚上学习效率高，他确实是这样，比如我就属于晚上学习效率高的那类，但我可能就会稍微拉一点碗。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地方必须要注意，就是午休。 午休啊，在学校怎么午休？ 哎，其实我就觉得是北京的条件真是挺差的。别看说跟外地不一样，好大量住校的学生，他没法午休。但是中午我在学校，我们也没有条件午休。但是我在办公室，我一定要在椅子上， 靠一会儿， 拿一个凳子，哪怕是20分钟，他对后面学习。因为我从谁身上看出来呢？从冯骥才先生身上。就冯先生啊，他在写篇章，就是他的作息规律，他一天要睡4个觉。这4个觉是不同阶段的。比如吃完晚饭的时候，这个时候脑子效率非常低，这个时候可能要休息会儿。所以我觉得因人而异，而适当的休息，尤其是高三高强度的这种学习，他适当的去休息，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你讲的冯老师这个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还可以给自己这个4觉分别起名字，叫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 三月可以。 其实提到这个话题，我也想说一下。像我们学校吧，我们就很注重这个。我觉得确实孩子需要就是中午 好好的 时候适当休息一下。 哎， 因为现在很多学校，我们北京的学校我就知道把这个孩子的在校时间安排的满满的。中午的时间甚至吃完饭就要让孩子进教室做功课。这是不符合孩子的成长规律的。 是。 你像我们条件，像我们北京条件虽然差，就是孩子没有住宿的条件，大多数是没有住宿条件。 是这样的。 但是我觉得像我们吧，比如说我们中午都要组织，班主任组织孩子们在教室，哪怕就在桌子上趴一会儿，我们有一个午睡时间。就是不管是从初一到高三，我们6年级的孩子统一这个时间段。我们要有一点这个休息的时间的，每天中午至少20分钟。 其实这点挺好的，就是可以跟在听节目的这些家长们来说，就是您现在呢去买一小枕头或小靠垫，让孩子带到学校去， 就趴在课桌上， 你趴在课桌上让他稍微缓一会儿，可能学习效率会更高。 对 对 对， 就是事半功倍啊。 对，保证他下午的休息上课精力 啊。这个时候家长啊特别想体验自己的价值。 其实可做的东西很多，我在家长会时候就老说，其实家长可做东西很多，家长老说我想帮忙，但有时候帮的全是添乱， 都是帮倒。 对，其实刚才丁老师说这个可以做，其实我觉得从语文老师来讲，你可以做什么呢？就是把学生学过的高三的文言文，就学过这些东西，全都把它变成白文， 白话文， 不是白话文，是白文，就是没有标点，没有注释，打出来，然后这项工作大家都会使电脑，对吧？把它粘好了之后，再发给学生，让他自己再点断一遍，让他再看一遍这些注释你会不会？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都可做，其实要讲做的事儿还挺多的。 真好，这因为时间原因，我们那个只能先聊到这儿了。今天也非常感谢丁书清老师以及徐春老师做客节目。我们也希望这个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家长跟同学们都不要过于焦虑，因为只有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我们才能够真正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当然了，如果适当的紧张的话，在你的荷尔蒙的分泌下，你能够超水平发挥自然是更好，但是这个节奏还是要把握好，而且是各司其职，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说一下我们本周六的讲座。那么本周六呢，我们继续举办我们的第四场公益讲座，3月17号上午9点在财政部礼堂开讲，讲这个2018高考志愿填报以及政策解析，请到的是熊敏琪博士为我们来讲这个高考的填报的技巧，然后去锁定目标的学校。具体的报名电话您记一下，400-673-0082 400-673-0082。也可以关注我们教育面对面 RBC 的微信公众账号，在上面呢也有这个报名的链接，也欢迎您到上面去找到链接，然后去进行一个报名。这段时间能做的事情不多啊，这个作为家长来说，给自己找点事儿干，就是多去学习，多去积累，然后这样的话你能更心中有数的跟孩子聊啊。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姚迪，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节目再见，拜拜。I'm just a little 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就喝热露露。 国有企业，国民经济的脊梁，国有企业强国富民的中坚力量。北京市国资委、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贯彻落实19大精神，联合推出大型报道《国企故事》。本节目由北京牡丹电子集团独家冠名播出。 小王，找到咱办年会的酒店了吗？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呢，天气形势静稳，扩散条件差，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预计 PM2.5 的浓度在200到285微克每立方米之间，东南部地区为6级严重污染，其他地区为5级重度污染。我市于3月12号0点到14号的24点启动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那么在预警期间呢，国一和国二排放标准的车辆是禁止上路行驶的，也请各位朋友做好健康防护。预计3月14号的夜间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我市空气质量会逐步好转。好，听众朋友，那么我们刚才说到呢，现在呢是已经启动了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的信号，那么北京市的各部门各区也都在严格落实各项的应急措施。北京市经信部门已经检查了655家次的企业，还检查了散乱污企业370多家次，以及错峰生产和运输企业16家。城管执法系统目前为了应对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也开展了执法检查，一共检查了1289个工地，规范查处工地79处，立案3起，检查渣土车辆96辆等等。那么还查处了露天焚烧、道路移洒等等。城市管理部门出动了环卫作业人员55000多人次，出动检查人员3100多人次，也出动了作业车辆6200多车次。而住建系统呢，一共组织了154个检查组，一共现场检查了407个工地。而工商系统也完成了流通领域的车用燃油质量检测，有8户。质检部门一共出动了执法人员63人次，检查机动车的检测厂啊、锅炉房啊、煤炭油品以及含有挥发性有机物的产品等等大气环境相关的重点产品生产企业。交通部门所属的建设养护 在建道路工地项目六处已经全部都停止了喷涂粉刷，以及这个护坡喷浆等等这样的一些作业。公安交管部门也出动了执法人员4281人次，水务系统查处了施工工地以及道路扬尘移洒等地。那么大家呢都在认真的落实这个责任，全力推动各项应急